生还是朋友 Full of joy 拥抱爱 Everybody 快乐乐开怀家人朋友夫妻拥有分享快乐抛开忧愁迎新年春风满脸 Everybody 财运连连春天到了又是快乐的季节锣鼓声在响起欢欣大地一年灿烂过一年问候一句天满元气祝福家家户户美好团聚歌颂哎呦哎呦来呦来呦无论陌生还是朋友 Full of joy 拥抱爱Everybody 快乐乐开怀家人朋友夫妻拥有分享快乐抛开忧愁迎新年春风满脸 Everybody 财运连连迈向更新来到幸福的一年鞭炮声在响起迎接新春四季都得新英雄共进一顿饭欢庆大丰收干了一杯大家鸿运当头 贺家恭喜贺家财 步步高升好运来 贺家小鸡贺家财 郎才女貌人人爱 贺家恭喜贺家财 平安幸福最实在 贺家摩鸡狗狗狗 是朋友红包多笑开口 Everybody 好运天天有家人朋友夫妻拥有分享快乐抛开忧愁新新年人人笑脸 Everybody 欢乐翻天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春回大地吉大利 哎呦哎呦来呦来呦无论陌生还是朋友红包多笑开口 Everybody 好运天天有家人朋友夫妻拥有分享快乐抛开忧愁新新年人人笑脸 Everybody 欢乐翻天 好家恭喜好家财 步步高升好运来 好家福给好家财 郎才女貌人人爱 贺家公干贺家菜 平安幸福最实在 贺家某菜狗狗狗 金光明珠贺家菜 来哟来哟无论陌生还是朋友红包多笑开口 Everybody 好运天天有家人朋友夫妻拥有想快乐抛开忧愁新新年人人笑脸 Everybody 欢乐翻天